四个石像就要斩击到武替的一瞬间，突然一起调转了身形，齐齐冲向了另一个目标，以 MT 自居的无敌醉俊朗。这一瞬间，实在没有人还有功夫去介意这家伙的自以为是了，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 快输出！ 他们心目中 MT 七叶一枝花还有团队的队长喜之阳都在一起呐喊着。众输出哪敢怠慢，输关时刻也不计较什么控制仇恨、控制法力、控制冷却之类的技巧了，反正攻击最高的技能操作出来丢出去就是。道路顿时被各种技能攻击的光影效果所包裹着，四个身影深陷其中却是身形如箭。石像拥有很强的抗性，所以许多控制类的技能对他们都是无效，此时众人只是想着赶紧耗尽他们的最后一丝生命。轰！终于一座石像崩碎成了石块，轰然倒地，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是先后步了他的后尘，碎得比铺路的鹅卵石都没大到哪儿去。只有第四个石像，由于两边输出并不对等，所以生命耗尽的进度却并不一样，这第四个石像却还有些许生命，依旧狂冲向了无敌醉俊朗。但是危机已过，只是一个石像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无敌醉俊朗先前也已经单扛过一个石像，貌似没什么大问题。原本还想用一个挑衅再让这个石像空跑一遭的七叶一枝花，转瞬也是意识到没有这个必要，随即也就没有再用挑衅，迈步就冲上来助阵。结果就见庞大的技能攻势瞬间把第四个石像和与他站在一起的无敌醉俊朗一起给吞没了。七叶一枝花怔了怔，虽然无敌醉俊朗有伤害豁免，这样也伤不到他，但问题是这样的攻击很影响 MT 的视野和判断，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会有意避免的，不过想到现在已经是战斗的尾声，倒是不需要这样计较。七叶一枝花想了想后终于也是没有说什么。厚道的七叶一枝花哪里想得到这波攻击代表的是怨念，虽然攻击不可能把无敌醉俊朗轰死，但轰到这家伙的身上过过干瘾总是好的吧。砰！又是一声声响，众人就见那堆绚烂的光影中一团东西飞了出来，转眼落地撞了个粉碎，跟着技能的光影退去，那第四个石像肩膀上却已经没了脑袋，摇晃了两下轰然倒地。众人长出了一口气，虽然在前三个石像倒下时可以说危机已经度过，但真正喘息的时刻倒要到所有事都终结的那一瞬。所有人把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小心肝放回胸腔后，这才一起朝着无敌醉俊朗怒目而视。当然目光来自于坐在电脑前的真人，游戏里是感觉不到的，游戏里可以感到的就是所有角色的视角齐齐朝向了无敌醉俊朗，也是挺壮观的。 同志们辛苦了！ 无敌醉俊朗转了一圈身，朝着众玩家挥了挥手，这都是操作出来的动作。 靠！ 众人齐叫， 继续前进。 无敌醉俊朗剑指前方，跟着就要冲出去了。喜之阳一看众人的视角都开始对准自己了，这要再不上前说话，这团长哪还有脸干呢，于是连忙一边追上一边唤住： 兄弟等一下。啊，叫我吗？ 无敌醉俊朗转视角扫了身后一眼，脚下没停。 是的是的，叫你先别上。 喜之阳叫道。 哦， 无敌醉俊朗停下，看到其他人都没有动，视角齐齐指向他这边。 难道你反悔准备不走左边了？ 无敌醉俊朗问。 不是。 席之阳连忙道，是这样的，兄弟，你慢点，不要一下开四个石像，压力有点大。 不是挺顺利的吗？ 无敌醉俊朗说。席之阳顿时卡了一下，这一阵看起来的确是有惊无险，但过程里实在是让他们心惊肉跳。一旦没有达到理想的控场效果，四个石像几个骑士分头去扛的话，那牧师这边压力一下子就要大起来了。 T 这东西有奶就是神，没奶就是瓜，剃成了瓜，那全队就成了瓜田，只能任人采摘了。所以想刚才这样开四个石像一起杀，席之阳觉得风险太大，不应该说是整个团队的玩家都是这样觉得。 这个万一有一个不小心控制不好，不就糟糕了？ 席之阳说。 有我呢， 无敌最近冷说。 就是有你才有这么多事儿啊。 席之阳泪流满面地想着，结果这时已经有别的人插口。 你这是你一个人就控制得过来的吗？有我打好基础，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无敌醉俊朗说着。这水平烈点的都没明白这话的意思，七叶一枝花却是立即领会过来道， 弧线冲锋巨怪，兄弟很有把握吗？ 小菜一碟。 无敌醉俊朗说着，周围嘘声一片，只有七叶一枝花诚恳地说了一句佩服。 多练练你也行呢。 无敌醉俊朗勉励七叶一枝花，于是嘘声更大了。七叶一枝花是老好人，在团队里人缘那自然没得说，是那种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也绝对无法讨厌的人。这时被无敌醉俊朗一副点拨的模样，顿时不少人都替七叶一枝花感到不平，正想帮七叶一枝花说话，结果却听到七叶一枝花自己说道， 我不行，练了很久了还是掌握不好。 嗯，这也没办法，这个没什么技巧性的东西在里面，全凭经验和意识去判断，到最后基本就是靠直觉，你要是像数据党那样还精算一番，那都是来不及的。 无敌醉俊朗说着。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七叶一枝花连连应声说着。众人看到七叶一枝花对这无敌醉俊朗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一个个都呆了。许之阳这还想交代无敌醉俊朗接下来按着他们一贯的打法来的，结果就见这货带着他们工会老师的七叶同志渐行渐远，渐行渐远。片刻后带了四个石像回来了。 靠！ 众人齐叫，但俩骑士转眼已经带着石像快到他们阵中了。 这四个石像是战斗法师，和刚才那四个剑客又不一样了，这就是掌握好弧线冲锋最麻烦的地方，因为走势根据目标的不同做出调整，其实现在的局面还算是简单了。你说要是几个属性天差地别的目标，那很可能就无法用弧线冲锋一网打尽，这种时候就要做好判断，用的话一定要保证不要留下破绽，一旦有了破绽，遇了高手，中间给你来一下，那就打断了，前功尽弃。 奔回的两人中就听无敌醉俊朗在那喋喋不休地说着。 哎，对对对，说得太对了。 七叶一枝花一副感触良多的模样。众人这时候已经无语了，还能说什么呢？怪都开来了，准备好就上吧。结果这时突然听到无敌醉俊朗大叫一声， 坏了。 怎么了？ 七叶一枝花问。 技能冷却忘了，其实精神 3D 还没好呢。 无敌醉俊朗叫道。 哎呦！ 七叶一枝花立刻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骑士精神没有，冲锋就是普通版，只有英勇冲锋才能达到之前那样的巨怪效果。全团听了顿时目瞪口呆，泪流满面，这他妈的是要团灭了吗？ 严峻的时刻来了，同志们。 无敌醉俊郎喊着， 都是你害的。 众人齐声回应， 是我的错，我忘了等技能 CD 了。 七叶一枝花开始了一贯的自我批评。 先每人拉一个。 无敌醉俊郎对众骑士喊道， 治疗会跟不上的。 徐志阳急叫， 先撑一会儿， 这样很容易 OT。 徐志阳郁闷呢，平时几个牧师一起照顾一个 MT， 这样做也未必就是必须几个牧师一起出手才照顾得过来，这其实也包含了控制仇恨的技巧在里面。面对 BOSS 的超高伤害，如果只是一个两个牧师在那儿疯狂加血的话，那可以万无一失地说，牧师治疗产生的仇恨一定会 OT。 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说，就好像是一个输出一下打出了仿佛 BOSS 攻击力一般的伤害，这么高的伤害溢出的仇恨会不 OT 才怪了。治疗产生的仇恨和输出仇恨算法虽然有区别，但道理上也是相通的。 BOSS 攻击强，伤害大，治疗职业要挽回这么大的伤害，做出的治疗就多，产生的仇恨自然就大。而这时候牧师多的话，大家分担压力的同时，仇恨也分到每个人身上，一旦全让一个牧师来承担，先不说能不能把血加住的问题，就算把血加住也肯定会 OT。 治疗死了，替就是刮，替刮了，全队就刮了，所以这叫一个团队。 不怕，能坚持一会儿就行，我 CD 就好了，大家拉怪时注意站位，方便我一会儿冲锋出手。 无敌醉俊郎叫道， 要不你就不要上了吧。 喜之阳一看无敌醉俊郎也要上去拉一个，连忙叫道， 怎么，你那时装备被打一下的话，我看真的马上就会 OT 的。 西之阳说道， 那不让他打到不就完了。 无敌醉俊郎笑着说了一句，转身上去一剑就劈了一个石像过来。这次的四个石像职业是战斗法师，右手持矛，被无敌醉俊郎劈的这位立刻反身就是一记龙牙。无敌醉俊郎好像早有算到，身形早拉到一边，盾牌砸去，给了这石像重重一下。